定，反对引入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和意识形态对立。俄罗斯传媒就报道，王毅说中俄关系坚如磐石，能够经受住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带来的任何挑战。法特鲁舍夫就说，在西方压制俄中两国的情况之下，双方进一步加深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协作具有特殊意义。中日两国官员今日在东京举行安全对话，是2019年2月以来首次。共同社报道，两国国防和外交官员昨日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谈。日本外务省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在各层面密切沟通，以建立有建设性和稳定的双边关系，并且按计划在春季前后协调开通防务部门之间的二线电话，以避免发生军事偶发事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23点，系跌105点，总成交金额28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0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蚊，跌9.8；汇丰控股60.5，升2.9。阿里巴巴93.15，跌2.1；京东集团183.9，跌5.8；美团138.8，跌1蚊；盈富基金20.56，跌1.2；恒生中国企业69.14，跌8.6；中国平安56.3，跌1.05；快手55.9，跌1.05；港交所321.8，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509，瑞士法郎8.465，澳元5.365，加元5.793，新西兰元4.885，欧元8.361。每百日元对港元5.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1点，跌382点。港金报17,1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43美元，卖出1,83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屈地街。在九龙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就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带咧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跟着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警告指示就要减速和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相信自己的能力，当然有时会怀疑的，但是你不行前一步，永远原地站在那里，你都去不到你的目标那里的，所以你永远都要行前，哪怕行得慢一点都要行，一步一步行，我觉得是可以的，同埋你要相信自己是得的。大家好，我是佘诗曼，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是港台成立95周年，在这里祝愿港台开创新的一页，公共广播踏上新里程。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朝早冻咗，着多件衫啦。 晏昼又好热啊， 除翻件衫咯。就系咁，我识得照顾自己噶啦。 未够啊， 就算识得照顾自己，都要关心埋屋企。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啊。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可以放下，但系唔可以放弃。 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心流，要逆流也易。 可以放下，但是不可以放弃，这个就是学友对这首歌的传译。适时放下休息，是给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足矣。 作曲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伍庆龙，监制欧定玉。上榜4星期，上升3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早上咧，各位同学，2223个2呢个早上，我系梁继昌。 咁啊，真系好开心啊！翻嚟嘅话，收到有好多日本嘅手信啊！ 哎呀，多谢晒各位同事啊！ 多谢大家啦，回归翻嚟啦，放完假啦，嗬、哎，咁、就开心啦、 哎！ 我系开心哟。 礼拜三，我系爸 B 哥，而家我以爸 B 哥嘅身份对两个讲。 你咁都林文森咁 都唔系客家话嚟嘅。 你用客家话讲 啊， 陈爸 B。 系啊，捞到杂 菜。讲咩？讲咩？ 爸 B 哥。 你想讲咩？我谂住讲 you。 唔系，我啲冇写喺度啊。我 想 话俾两位听。 大上讲俾两位听。 呢个铁铁拆音。 铁铁拆音。 公平啲。 公平啲。 系啦，你唔好第七个。第七个答案就讲晒佢。 喂，第七个答案讲晒佢个，我都要睇下你中唔中噶噃。你记唔记得有一次我非常之公道？ 你就系对我 系啊， 我觉 得你不嬲都咁公道。 我觉得老师系好公道嘅。 咪就 系你听翻重温上个礼拜佢判我输，我从来冇反抗过，或反对过 嘅。系啊， 啱就啱，唔啱就唔啱。 O K O K， 佢从来都唔会反对嘅，从来都唔会反抗嘅，睇下咩啦。 喂。倾向佢啊，倾姐啊，向佢倾姐， 早晨，早晨，喂，阿程长鬼见愁， 系 好多啲女听众话，如果你揾唔到阿吴方浩咧，佢哋愿意代替佢，爱的替身， 吓点睇？ 你 会 唔会画得太靓？我觉得我怀疑冇咁好样 嘅。冇啊，我今日补张真相啊，真人个相补上去啊，你睇下，系啊，吴方浩嘅真 相，哦， 真人嘅相， 又系你搞嗰啲啊，都唔方好啊， 方中了然啊。 我真想真系叫吴方好啦，嗰啲咁样。 哦，你话咩话？天涯何处 无芳草？ 咁呢、 哎、 个咪就系阿方咯。 系、哎、啊， 揾佢唔到仲话傻啊！好啦， 就算揾到都唔方好。 十六度气温，室内湿度54%，干燥干燥。星期三开始。即系冇咩界限嘅，希望每天咧，大家快乐都系冇界限，开心可以再开心，可以再开心。 我哋有人 串门 子啊，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关乎我哋，关乎我哋身体嘅小明， 大李 小明啊，李小明啊吓。 咩叫串门子啊？ 串门子咪就 系 玩啦， 系啊，家里人你屋企， 喂陈师奶， 系啊，八卦倾下偈嗰啲咁咯，系啊，冇负面嘅，开心嘅，系啦，大家街坊啊嘛，系啊。系啊，李家仁医生，好咁 跟住啲旅游记啊，几廿年旅游记， 梗系啦， 系啊，因为李医生咧就喺神功又出声嘅，咁啊今日啱嚟录音，咁就梗系为倾几句啦， 系啊，系啊，系啊，开心嘅，即系一个即系轻松节目，再嚟而家十点到一点钟，啊，真系冇得顶， 阿李医生， 你抵挡唔到嘅就系客家婆嘅魅力，客家婆， 佢嚟揾客家婆喎。 阿李医生，笑咧对于人咧个健康有冇帮助噶？ 啊，一定有啦。 有啲咩帮助噶？可唔可以真系从医学角度睇啊？ 医学角度咧，好多嘢咧都会令你放松。 系， 一放松个人咧就冇咁紧张咧，血压又冇咁高啊。啊，咁个人就开心系好紧要。 系， 但系开心唔系咁容易噶。 系啊， 即系你话你呢刻开心，即系好坦白讲，十点至一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是很開心，跟住之後呢你又若有所失啦，又要等第二朝啦。 會唔會咩？ 重温 啦， 或者重温啦，重温啦，上網重温啦，或者 嚇， 好似拍拖咁。 呢個係好開心。 系好开心， 系 啊，当然冇话最开心之后更开心嘅。 呢个门槛好高， 但系咁啊，医生，我觉得世界上好嘅事物，无论系一个节目啦，即系唔好只系话自己一个节目咧，一碟食物咧，经常摆喺你面前，随时攞到咧，你又未必咁中意嘅。可能你话系啦，每日三个钟咁，但系三个钟就系嗰种等待嘅过程，又开心嘅，因为你到你等到之后咧，哇，又有开心啦，系咪先？如果你全日都做咁，可能啲人听下听下就，哎呀，又系咁样啊嘛，我觉得。是不是啊？啱唔啱？ 人世间咧，唔开心嘅嘢多过开心啊！ 嗯， 系 嘛？ 所以我哋净系望开心，唔好望啲唔开心，得唔得？医生咁样得唔得？ 希望就系咁样，但系做唔到啊，系嘛？ 得嘅， 医生今日有啲吓伤春悲秋嘅私人情绪，今日吓， 你 系 咪因为头痛？ 你系咪因为望到我哋头痛？ 我冇头痛啊！ 佢见到我哋头痛 嘅。即系做一班嚟客家婆，已经你见到佢啦。过去我哋交通部嗰度咧，就头痛头痛，攞头痛要攞头痛药，一早就咁得，真系几头痛。 系啊，即系偏头痛啦。咁讲开咧，有事咧。就要盡快食藥，唔好怕食藥。 好 忍，食藥呢樣嘢好得意嘅。好多人話啊，我血壓高啊咁樣，哇！咁我食藥咪要食成世？嗱，呢個係好謬誤嚟噶。我问你，你食饭系咪要食成世啊？你饮水系咪要食成世？ 但我哋感觉饭系唔会有即系叫 side effect 或者一啲嘅对身体嘅副作用噶嘛？系啦， 客家婆系咁日日食十碗饭咧，佢有冇事啊？嗱， 哦，咁啊，你睇你隔篱嗰个唔使睇客家婆啦， 马小强我都马小强啦，我啲放弃噶啦， 放弃咗你啊！医生话放弃啊，唔再谂你， 小心呵护嘅啫。 真系讲 佢啦，你唔好担心，客家婆都 过头。医生。醫生又講得啱，即係最有最有益嘅嘢太多都唔好，係咁意思啊？ 幾時都係嘅， 係啦，係。 笑不過笑就冇所謂， 笑冇所謂，笑開啲啦， 好嘢， 咁容易啫，係嘛？有幾個人好似笑得客家婆咁好聽嘅啫。 今日醫生真係個親善大事，幾識做嘅真係。 就咁攞個飯盒俾阿醫生， 你嗰邊簽單，你嗰邊簽單。好嘢好嘢！ 佢讲咩？我唔识， 我点识噶？ 我话你对客家婆有啲嘢，请 你食茶果， 请你食茶果。 茶果，客家嘅特产。 食茶果噶， 我唔中意食茶果。 阿李医生啊， 第啲啊， 阿李医生啊， 啲乜嘢？ 喂，今日咧你咁啱真系串门子咧，我问你少少嘢。我今日喺文章度睇到一样嘢， 系咩？ 咁咧嗱，人到咗呢个二十再上三十四十，有一样嘢话四十岁后咧就会有一种叫肌少症。啊，因为我哋有时都会话马小强，你成日棘到自己嘅，成日跌嘅咁样。肌少症吓，肌肉个肌啦吓，越嚟越少噶啦，肌肉流失啦。咁佢话咧，如果啲中年人啦吓，有时咧起身好似冇乜力啊，行路容易跌倒啊，等等，其实都系一个先兆或者一个肌少症啊，系唔系啊，医生？ 我谂 我哋使唔使担心呢啲啊？ 冇得担心嘅， 担心 唔系话肌少到咁上下咧，肌肉一定会慢慢流失。 嗯，但系有冇有可以迟缓佢或者系帮到噶？ 你有适当嘅运动啊？譬如咁樣，嗱，我而家自己都有做呢個所謂綁個沙包喺兩隻腳嗰度， 綁個沙包兩隻腳咁犀利， 又係唔係即係瞓喺度？ 豆袋定沙包啊，醫生？唔係啊，豆袋係細只， 唔 係 豆袋， 豆袋。 你唔好咁樣蝦你，你哋唔識嘢，你喺度話。 喂，唔係你哋喎，我冇講喎，佢 有你笑， 佢有粉， 聽眾都有笑啦。 我聽唔到聽眾笑喎， 呢個自然反應嚟噶嘛。 我都有，因為呢個 哇，好嘢， 睇， 綁住個鼻嗰度又得，或者綁住嗰只腳度都得㗎，好好噶。 呢啲啊。 系啊， 哦 ，OK， 系啊， 知道， 知道， 即加重个 身， 加重 住啊，医生，我误会咗你， 负 加重个负重， 又 send back 啊，咁啊沙包啊嘛， 哦，其实加喺个脚嗰度， 小强街边执到个石头都得嘅， 系，佢唔系掉喺两只脚噶啦，掉喺第二度噶啦，佢 系嘛， 我唔知佢掉喺边处啊，佢要练力，佢话 得我断， 你又知佢。 你又知佢绑喺边？ 医生， 点会唔知啊？ 医生，我求下你， 佢咧，佢个名其实寓意叫小强，好少会强嘅，你知唔知？佢好少会强。 唔系，其实都应该明白嘅，即系出自阿 Michael 把口嘅，都系嗰啲嘢。 要揾阿 K K Sir 嚟对付。 身体健康好紧要嘅， 系啊， 好紧要嘅。要做 啲乜嘢？ 系啦， 咪就系练 练 脚，练脚， 即系脚做咩？手嗰啲 下肢穩陣啲嚇， 下肢咧就最常見嘅， 即係肌肉流失， 肌肉咧你 即 係 腳會最多啲， 隻手你好少話真係要大力去捧嘢啊，諸如此類，反而你行路啊、上樓梯啊咁樣， 係喎， 啊你咁樣，咁所以又鍛鍊下，但係亦都唔需要擔心呢個肌少症嘅，因為一個係一個自然現象，係嘛，只會越嚟越瘦，通常去到。六十歲啊，七十歲啊，好少話真係肥佬噶，多數係瘦，越嚟越瘦。啊，南極仙翁都係好瘦 嘅。我未見過佢， 我亦都唔想見到。 嗰只嘅叫北極熊，一冇叫個南極仙翁。 大佬做戲啫喎， 我哋話整個叫魚翁，我冇見過南極仙翁， 或者我見過沙翁， 不道翁， 我見過小不通翁翁翁啊！ 李醫生咪同佢傾偈， 醫生話 好難同你傾偈， 好煩，咁冇辦法， 即係好難， 好多人同你溝通，好難同你溝通，同你做節目真係 麻煩。對付啲兒童都係差唔多， 博嘴博舌啊嘛，呢啲叫做 係啊，對兒童咧，而家要。好客气， 系啊， 尊重， 系啊， 你想点啊？诸如此类， 我哋唔使噶， 系啊，唔使，我哋从来唔尊重大家。 我摆低咗个自尊喺屋企， 冇带翻嚟，冇带翻嚟， 我尊严已经埋咗喺度，冇 啊。个自尊唔系已经埋藏于地底嘅， 嗰嚿另外仲有一嚿，我有两嚿嘅， 真系两嚿两嚿盐啊！ 尊严， 好多谢医生， 好开心啊！咁样。 好啊， 很好啊， 身体健康， 大家开心。 好，下次见，多谢你。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上午11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相关演辞和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在网上浏览和收看直播。演辞文本和摘要单张将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16座政府办公大楼、7间公共图书馆和61个公共屋邨商场等的地方派发。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表预算案之后，下午3点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半将会出席由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另外，他会在听朝8点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曾经因为基因编辑人类胚胎事件在内地被判监3年的内地科学家何建辉，透过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获批来港，但入境处处长宣告他的签证无效，并且会进行刑事调查以作跟进。政府发言人说，入境处经检视有关申请之后，怀疑有人以虚假陈述获得签证。入境处强调，任何人士在办理任何赴港申请时，明知而故意申报失实的资料，即属犯罪。为了回应社会的关注，入境处今日开始调整计划的申请流程，申请人必须呈报。申请人必须申报是不是有刑事定罪记录。至于仍然未获批的申请，入境处会要求申请人补交相关资料。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听日届满，如果在限期之前未完成实名登记，会在限期之后被停用。政府表示，电信商将会按要求向尚未完成登记的储值卡用户发出最后登记提示短信，用户可以按短信内的超连结，或者透过所属电信商的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在限期之前提供香港身份证上的资料，即可完成登记。市民亦都可以到所属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设立的服务柜位寻求协助。相关邮政局的服务柜位今明2日将会延长服务时间至晚上7点。政府设于全港25个指定港铁站的支援服务站，今明2日会继续在上午9点至到傍晚6点协助有需要的储值卡用户登记。《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知情人士说，有关访问的安排处于早期阶段，时间仍然未有最终确定。他们说，习近平可能在4月或者5月初访问莫斯科，到时俄罗斯将会庆祝二战对德国的胜利。報道說，北京方面希望在結束衝突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與普京的會晤將會是推動多方和平談判的一部分，中國亦都將會借此再次呼籲摒棄使用核武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95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42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3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8跌8蚊，汇丰控股60.4升2.8，阿里巴巴94蚊跌1.2。 盈富基金20.62跌6仙，美团140.3升5毫，京东集团186.7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69.42跌5.8，中国平安56.2跌1.15，港交所326.2跌3.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34.75，瑞士法郎0.927，加元1.354，人民幣6.897，英磅對美元1.212，歐元對美元1.066，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4点，系跌358点。港金报17,1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5美元，卖出1,83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咧就挤塞，车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石硖尾街；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就繁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贤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喺国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输赢。 陈坤饰演的周月，名校硕士毕业 ，IT 出身，沉稳干练，能文能武，可以话是集各种光环于一身的销售奇才。但遇上销售女王乐嘉，难料输赢。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10全10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日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日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给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佢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晚又咧听到李丽月话咧，即系呢几日嘅天气咧，有少少令人哋捉摸唔到啊吓。尤其是如果你朝头早咧，翻工嘅时候咧，或者系带少咗衫啦，又或者咧去行山啦吓，等等啦，带少咗衫咧，都唔知点算。即系当你唔能够翻屋企，但系发觉个天气不似预期嘅时候，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一种啦？ 有， 琴 日就系啦。 一系落雨，一系就好冻，突然间冻咗，跑翻。 琴日就系咁样嘅，因为我每一日咧，而家都会就学阿马老师啊嘛，咁样就做运动啦， 非常好， 日日都有，我連續已經3日啦，咁啊每日就會行2個鐘頭或以上嘅山，咁跟住我就發覺真係嘅，個人嘅有力咗，即係對腳係有力咗嘅。咁因為點解我會咁樣開始咧？就唔係因為你嘅，係因為。 肺嗰陣，我發覺嘅就係膝頭哥有少少痛，同埋嘅就係有時候有啲黏黏嘅嗰啲聲。咁、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做運動，去令到嗰啲肌肉會比較好啲，扎實啲，個人會比較有力啲。咁我發覺就係做咗三日就係好啲嘅。但係琴日喺傍晚嘅時候係突然之間好大風。咁、其實大風咧，如果大家行山嘅話就會知道噶啦，係突然之間嘅温度係會驟降嘅。咁我冇遇到呢一樣嘢。咁當然我帶齊曬咗個嘢，我去嘅時候嘅話咧，我發覺就已經好大風啦。咁我就用咗一個方法，就是、我跑上山咯。即係等個人比較暖啲，係啦。甚至乎嘅就係好彩嘅就係我一件風褸咧都有個帽嘅，我咪戴埋頂帽，咁、個人咧就都仲可以支持到。咁就仍然係繼續啦。咁就翻屋企嘅就覺得好舒服啦，咁樣啦。 真係羨慕你啊！咁近山， 梗係要啦。我後花園嚟噶嘛，係啊，我會努力啊。 我嗰日咧就因為你兩位咧咁努力咧，咁我又唔可以太墮後啦。咁我就去咗呢一個城門河附近，行咗個幾鐘頭，翻屋企之後咧，發覺原來咧少咁樣行咧都攰喎，即係就算係就咁行嘅，即係唔使跑咧，都有一定嘅體力嘅消耗嘅。咁但係我都希望可以 keep 到啦， 好嘅 嚇，對身體都係好嘅嚇。 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互相感染，係 啊， 冇錯嚇，即係由你開始就係希望你可以減到個肚腩，跟住就係傳染到我就話日日都應該要有少少時間去做少運動啦。咁再加埋嘅就係嚇梁繼章都加入埋我哋呢個項目。呢、非常之难得嘅， 我哋三人行， 我哋一齐必有我师。 好，出年我哋系咪跑？ 必有马老师， 唔系跑呢个马同虫啊，马同啊， 唔系啊，佢今年早咗啊，十一月啊，可能我哋未必， 我麻麻地嘅，其实马虫系啊， 唔紧要，我哋每天 你去咯。系啊，你代表我哋去咯。 系啊， 因为系你发起噶嘛。 最少去行山嘅，我点可以代表你哋咧？你 点 解 唔可以啫？ 你自己做。 嗱，如果你真 系 去做呢样嘢，我就整一个灯牌向终点啊！ 你话噶？ 系啊，真系 噶嘛？ 一个灯牌个 系喺个终点度等你有几难啊？ 灯牌写住咩啊？ 你 死未咁啊？ 冇咁衰嘅，不过佢好难讲。 有冇气啊？仲咁样， 李小姐 系点样啊？ 一啖沙哦， 一啖梅，咁你咪饱咯， 系嘛？饱死我啦！ 衰到冇人有啊！你啲真系。好啦，翻嚟今日有我哋嘅经典重现，我哋今日有 Ken Choi 蔡枫华。 茫然流浪去，我带水壶带水，到处寄居山里下，随街里入睡。心的女子，她于今早带走一切，令我心碎。只因我已怪怨，无穷夜里有她抱拥身躯，只好强记昨天，长长夜里抱拥我知己。水壶大水，到处寄居山里下，随街里入睡，为着忘掉那痛我心的女子，她于今早带走一切，令我心碎。只因我已怀怨，无穷夜里有她抱拥身躯，只好强记昨天，长长夜里抱拥我知己。当天她伸嘴吻着我嘴，空虚使我夜半含泪，今天口干使我极痛苦，无奈我却不举手中汽水，无奈我却不举手中汽水。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空虚使我夜半含泪，今天口干使我极痛苦，无奈我却不敢不敢不敢，无奈我却不敢不敢。茫然流浪去，我带沙取大锥，想把昨天粉碎粉碎，今天空虚，难忘是那暖我心的昨天，他的影子怎都不去在我心里。只因我已怀怨， 身躯，只好强记他，却占了着我腿。当当当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只好以双手扫着两腿。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 好耐冇听呢只歌，叫做《泪之泪》啊 ，B 嘅呢个歌曲啊，17度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啊，日夜温差较大，先影日间温暖。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三小时嘅风骚大户人。今日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有家居名，仲有家嘅时候，中医取常，当然唔可以少得嘅就系客家婆来了。常情之经典重现，蔡枫华。今日短短你嘅特辑，唔系再重复讲翻一啲关于佢嘅负面新闻，亦都唔系讲翻一啲大家已经知道嘅乐坛旧事，只系想从音乐之中重新回忆一下呢位八十年代 DJ 创作歌手带俾我哋嘅精彩作品。佢就系大家熟悉嘅 Ken Choi 蔡枫华。曾几何时呢首歌曲行到边度都可以听到，呢首就是佢自己嘅作品《倩影》。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1979年，蔡枫华参加第三届业余歌唱大赛，获得冠军。 继而签约唱片公司，成为一位全职歌手。另外又加入了香港电台，成为唱片骑师，成为演员、节目主持人，是影视播歌四栖艺人，好多电台、电视剧的主题曲都会有他的作品。来自一套香港电台的广播剧《烟外晓云卿》，你还记得吗？ 在我心间情意是我青春梦里人无语一般的爱瞬息变幻如天际的白云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枕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化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亦昨日错邂逅如梦散失烟海 除了有演出电台的广播剧之外电视剧就是这一首名字叫做《青春三重奏》青春偶像好听的歌曲加上一些年轻的故事在很多观众眼中就成为一个不可代替的作品 Can Choi 蔡凤凰 彼此算是朋友总有诀别时候许多苦恼在我心最恨回首即使你未留意只见世事如旧可惜只有是我苦缺在墙中退后承受不必再度怀念我不要再度怀旧今天的我无异性向着 除了善于演绎一些比较慢的情歌之外都有很多节奏明快的作品一首节奏明快大家会记得的歌曲叫做《绝对空虚》 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伴侣打扫张台那处是对年轻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绝 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是永没年期，仍是爱你，仍然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但愿我没往昔，但愿我没记忆，永不想你。 每一首歌曲带来旧日的日子和很多一些难忘的回忆，或者我们将这一首歌就作为今日特辑的一个结束的歌曲，轻弹浅唱。 夜里歌声伴你轻弹，夜深里细声渐长，莫还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 祝愿阿 Ken 有更精彩的生活，带给大家更好的歌曲。 月被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旅去，摘个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言如繁星朗月仍伴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莫还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仍伴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 至0.6%等的情况，认为可以进一步放宽相关防疫措施。韩联社报道，北韩多地有几十名监狱囚犯因为缺粮集体越狱。報道說，去年底到今年初，北韓平安道、黃海道等地都有囚犯越獄，他們在逃跑過程之中犯下搶掠、竊取糧食甚至謀殺罪行，令到當地居民不安。北韓政府雖然連續幾個月在事發監獄附近實施宵禁、盤問可疑人士和檢查住所，但是至今仍然未捕獲相關人士。消息人士透露，北韓為防範新冠疫情輸入和蔓延，實施封鎖，導致糧食短缺，監獄的糧食供應情況進一步惡化。近兩年，在平安南道的三所監獄有700多名囚犯餓死。天氣方面， 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5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97点，系升68点，总成交金额537亿日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7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2跌6毫，汇丰控股60.5升2.9，阿里巴巴94.55跌6.5，盈富基金20.74升6仙，美团142升2.2，京东集团187.3跌2.4，恒生中国企业69.82跌1.8，中国平安56.6跌7.5，快手56.4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509，瑞士法郎8.465，欧元5.364，加元5.797，新西兰元4.89，欧元8.361。每百日元对港元5.8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4点，系跌358点。港金报1718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68美元，卖出183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大屿山嘅长东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大家要留意返。另外，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音乐道出你同我的心声。 然后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需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我行似友谊似太阳，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倪炳郎阿郎演曲。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学友社社长伍德基。准备 DSE 点样铺排温习时间先是最理想呢？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考完模应该好好检视一下，避重就轻，锐形温习。避重就轻者，你想越强的就摆强一点的科目，强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时间下去。这些策略性的思考呢，可能在这个时候要用得着的，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在时间表上面呢，都值得要留意的，就是避免同一日太多集中在同一个学科当中，除非临考前多一两天，多元的一个时间编排都可能令到自己提高学习上的兴趣，都是一种考试工程来的。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颁发奖项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音乐新时代。 掀开层皮同埋肉之间一层好薄嗰个黏膜咧，就系筋膜嚟嘅。咁佢包括我哋全身每一个部分，特别系组织之间咧，佢有呢个连结嘅作用。 研究指出咧，我哋肌肉拉伤嘅机率咧，同我哋肌肉筋膜嘅绷紧状况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你特别紧啊，就特别容易受伤咯。 跟你有关，同大家一起科普痛症知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他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说食烟和中风有很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的人差不多。健康最紧要，为了自己和家人，我不会再食烟的了，即刻打1833-183戒烟吧。 我是 Su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我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欢迎明哥， 早晨 啊， 早晨 啊，今日呢一样嘢犀利啦！你一嚟嘅时候就话药要身体好，厕所一定要拣得早， 药要排毒好， 厕所要拣得好。 我都唔知道，都唔知讲乜。 因为今日你讲到唔知去咗边度。我将啲嘢炒埋啲， 系啦系啦系啦，的确系嘅，即系洗手间一个，即系我哋屋企里面不能忽视嘅一个地方，好重要。边个每一日冇用过啊？系咪先？ 系啊，即系 厕所分两只，一个就去洗手间噶啦，另外就系冲凉啦。 冲凉啦，我系咁，都会讲埋厨房少少嘅。 关咩事啊？ 诶，都有。 你喺厨房冲凉嘅咩？ 喺厨房去厕所。 咩人嚟啊？ 哇！ 我想疏远， 咦？佢一嚟就踢你， 哇！ 一嚟咧，今日你 阿妈你 报仇，路途险恶，睇路行嘅老细，睇路行，睇路行， 我假假地都系嘉宾嚟嘅， 好嘢！发围啊，发围啊，发围啊！ 咁样我系咪人都得？ 咦？今日好，今日好听，今日好听，啊好。 佢最中意就喺側邊度搖旗呐 喊。係啦係啦，我最中意。誒、哎，砌大嚟啲，砌大嚟啲。 我笑到眼淚都飆 埋，眼淚都流埋啊！ 係咪好開心咧？咁你做嘉賓就做得好抵啊！ 幾開心啊！唉，太好啦，太好 啦！係咪你開心啫？ 係啊，係 咪？ 我冇俾藥對我狂嘅喎。 好難講嘅，可能我會揭開你不為人知嘅一面。 冇錯，即係可能慢慢會中意咧，係咪先？ 好難講嘅啲嘢，你唔好抑壓自己啊，釋放出嚟。 好啦，今日就係講洗手間，係咪啊？由邊度開始講起啊？ 好啦，我哋講 坐廁， 坐廁先啦。 好啊。 其實坐廁咧，其實都有好多款式嘅，不過咧，我集中。讲两个即比较即多人用的啦、 嗯、 一个呢叫直冲式、 嗯 啊、直冲式呢就即现在普遍大部分我们家都用直冲式就是一按 揿 接枪这个直冲式、啊、直冲式呢 優點係咩呢？就價錢比較便宜啦，唔會容易塞，因為佢有壓力㗎嘛。 哦， 咁你就算落多咗字呢，佢有時都衝得到嘅。咁同埋佢佔用空間呢會細啲嘅。 嗯， 好啦，咁但係唔好處呢就係成日都講啦，哇！而家要衝刺要冚住塊翅板，就是、因為佢會彈水花上嚟，嗰啲污糟嘢啊細菌都會彈咗出嚟， 又散曬出嚟。 係啦，咁所以咧直衝式咧就要冚住翅板就衝啦，同埋咧佢水聲會大啲啊。 嗯， 更重要咧，佢個出口嘴咧，你哋有冇留意啊？好多啲污垢積住喺度咧。即係洗唔甩嘅， 嗯，係啊，會黃噶， 係啦，咁亦都會即係當然你污垢積咗喺度，你自然就會有臭味啦， 嗯， 啊，咁呢個就係佢嘅唔好處啦， 嗯， 咁而家咧我開始咧多人咧就用叫做旋轉式， 我係， 係啦，咁我就話俾你聽咧，如果大家能夠再裝座次咧，我都建議用旋轉式嘅， 有咩分別咧？同直裝式， 旋轉式咧個出口就打橫出嘅， 水嘅出口， 係個水個水孔嘅出口咧， 係， 然後成個座次咧即係就佢就係有 一個旋。 旋 转 咁样，我知啦，我知啦。 咁变咗咧，佢就即系佢清洗成个座次咧，就会即系唔系话清洗一点啦，即系全部清洗得到啦。 嗯， 咁仲有咧，因为佢冇个压力啊，咁变咗咧，佢就唔会弹水花，即系唔系零啦，即系好少啦， 冇咁夸张 啦。因为佢旋转式出嚟，咁佢就唔会弹水花， 同埋声量就细啲，系咪啊 ？Yes。个声量就好细嘅， 嗯， 即系有阵时你夜晚去厕所咧就唔会哇，即系好大声咁样， 唔想重声 就好似有啲流水声咁样，你好瞓 咁犀利，咁你 keep 住揿啦，每晚都冇。 好啦， 你瞓唔着嘅话，你就去厕所。 但系佢嘅唔好处咧就系平均会价钱会贵啲， 系贵几多啊？啲嘅， 我谂你预嗱，即系唔同款啦，你大概贵30%到啦， 差唔多啦。 但系你问我咧，因为买一个坐次你真係用十几廿年嘅，真係 好少坐烂嘅。 其实因为我一路都係租呢，我都唔知道其实而家买一个坐次呢几多钱，即係最传统呢啲。 嗱，当做如果要有啲牌子稳阵嘅，由2000多元起标啦， 嗯， 至到真係好贵都有㗎啦，即係10000多都有㗎啦。咁， 嗯， 即係要视乎你买咩嘢。 家居明啊，咁喺安装方面嘅话冇难度㗎，即係你讲緊嘅就係话你直冲式嘅同埋呢个旋转式嘅唔关事嘅。 冇分别。 O.K. 咁 good啦， 好啊，即 系都系照咁安嘅啫， 系啦，咁安嘅啫。 咁又会唔会需要留意个水压啊？嗰啲咁嘅嘢？ 冇乜，而家大部分嘅座无论系任何款式嘅座次嘅水箱嘅容量都差唔多噶啦， 嗯， 即系冇乜大变化，因为佢哋知道要几多咯。 嗯， 其实咧，你头先讲到咧，直冲式有一个缺点咧，有时纸多可能会冲得唔系咁顺咧。 唔系，直冲式会好啲 啊，直冲式。但系我发觉有时有啲嘅。就算是直冲式呢都间中会有呢个问题。如果大家发癫咁抌纸落去呢，同埋有啲比较硬质硬身啲嘅，譬如话 kitchen tissue 嗰啲呢，系唔适宜呢抌落去，因为系会真系扣成。 嗰啲几时都唔应该喺嗰度冲 㗎。系咪呀，即系嗰啲系会有个危，唔好諗住直冲式一定系可以冲得走㗎。 即系乜纸都得，系咪即系要 系。系呀，真系唔得㗎。即系你当作你都要即系真系用返 厕 纸嘅 tissue。 明白。 呢度多口讲一句。点 呀， 关于个去水呀。而家我只是说一样，如果你买楼的时候尽量不要买地去水的， 嗯， 即是何为地去水呢，就是说现在新楼没有的，大多是旧楼才会有的，就是说你冲刺去水的时候呢，它是条渠落在人家楼下那层， 嗯， 然后才出， 嗯， 这些呢尽量有得选，真的不要买这些单位，因为，嗯，我这么多年了，我做过两次了，楼下呢是移民的， 嗯， 好啦，点知佢哋真係塞咗， 嗯， 好啦，塞咗呢 佢又冇人知，因为冇人知， 就唯有 因 为 你有时塞到呢你要落楼下通，咁， 嗯， 佢又冇咗人喎， 嗯， 然后问管理处，管理处又话嗰个人呢即係有个帮佢打理嘅，但係就几个月先返嚟一次喎，咁， 嗯， 你咪冇咗个次，就算返嚟嗰次你未搵到佢添㗎嘛，咁， 啊， 你嗰个厕所就 惨㗎 啦， 系 啊，所以就尽量唔好买呢啲咁地去水， 唔好叫地去水， 系啦， 啊，okay， 即系如果有得拣啦，就唔好买地去水嘅单位啦，即系如果唔系就真系有。 你讲装修讲到买楼真系犀利， 但系你讲呢个问题系真系喎。 系啊， 你有时唔即系譬如话楼下即系搬咗，又或者搵唔到个业主，咁你就 hold 住咗喺度噶咯。 系啊，所以真系要，嗯，即系我突然间谂起，我就提一提大家呢， okay， 一样。 咁旋转式嘅会唔会比较容易塞啊？因为你冇压力噶嘛。 唔系嗱，其实 所谓叫做 你用厕纸去冲厕， 嗯， 就算乜嘢式都唔应该有问题。 O K， 即系当然你用一啲即系唔应该摆嘅纸啊，成啊咁又乜嘢 座次都會有機會有事咯。 明白，好啦，座次完之後咧，哇，呢、這個緊要啦，翅板。 係， 好啦，時候若果男女一齊同居嘅話，會因為呢個翅板而鬧大架。 天上 天咯，翅板咧其實係第二個重要嘅地方嚟嘅，因為咧嗱，好似我咧，我自己個翅板咧。好 fit 我自己个 座位 嘅，咁、所以 有 你自己拣啫嘛。 你唔系去到时候叫佢躲一躲，你躲一躲，你躲一躲我座位。 呢度我一阵就会讲嘅、 哦。 其实真系要逐个厕所坐嘅。好啦，我讲咗翅板先啦吓。 好啊， 翅板一般系圆方同埋尖。 嗯， 好啦，咁而男士咧，我就建议用尖嘅。女士咧就用方嘅， 装两个，装两块人都 OK。 咁当作如果你话真系男女共用嘅，咁咪即系大家去协调用边个好啦。嗯、但系如果你好似我自己一个住，或者我间房有自己套厕，我自己一个嘅，咁男士就用尖会好啲。 原因系 嗱，因为我哋男士个身体结构咧系会适合用尖，因为尖会长啲啊。 哦，明白 ，就会干净啲啦。 距离可以长啲， 掹翻啲， 中嗰个位置比较多啲，系咪意思啊？明白。 咁呢、這个。马小强就冇影响啦，咁但其他即系都有机会有影响噶嘛。 系佢应该系用零元。 你真系暗地里都要插两刀嘅，你真系。 大家望啦，大家回枪咁样。 马小强冇影响。 回礼啊嘛，礼尚往来，好嘢呢啲嘢，好我中意。 唔系佢搞我先嘅。 其实我搞你，系咩？你搞错咗。 你傻傻地 咁样。好啦 、嗯，女士就用方，因为女士嘅盆骨即系会比较大啊。咁同埋因为女士就坐喺度嘅时间会比男士多嘛。 冇错。 咁所以咧，方咧就会对个盆骨嘅保护性会强啲嘅， 舒服啲， 舒服啲嘅，系啦、 啊。我同意。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呢个又好重要啦。 系。 点解我话要逐个座次，即系你买要坐嗱、就系两个原因啦。一坐舒唔舒服啦、 嗯。 第二。唔好吊脚，唔好屈脚，因为你吊脚你好辛苦，系咪？屈脚亦都辛苦嘅，咁、所以你真系要逐个坐。 你咁讲，我真系第一次谂，我成日觉得咧，佢哋高度完全即系全部一 standard 嘅，唔系 嘅，唔系咯， 有分噶，有分噶、 哦，有高有低， 有所谓舒服定唔舒服嘅咩？都系咁噶 啦。佢真系冇试过，我谂佢真系冇去试过逐个试， 我冇买过座次， 即系翅板同埋佢嗰个座次嗰个高低， 系啊。试嘅时候使唔使穿埋个外裤咁样？ 你可以嘅。点解你谂埋？ 唔系你可以着条泳裤去试咯。如果你真系，你咪着条泳裤去试好唔好？ 成日都谂埋啲咁嘅嘢。 我用嘅时候，我系冇外裤，咁我点知道试要点啫？ 咁你着条泳裤去试啦。 你下次去拣嘅时候，你带埋我哋去我好想睁眼睇啊，目睹下呢啲咁怪异嘅 奇景啊！ 系啊 ，OK。咁即是话呢个座次嘅高度啊，其实系有得拣嘅。 有，即系你一定要拣一个，即系总之最理想就系又唔好吊脚，又唔好屈住只脚， 啱啱好， 啱啱好就最好啦。 其实我系揾唔到噶，我永远都系吊脚。 其实吊脚都几辛苦，可以咁嘅，你摆张凳仔咯，得唔得啊？ 唔系，其实可以嘅、你将你个砖咧做翻高少少，即系成个地下批翻高少少咪得咯， 就翻佢。 系啊，真识得你词， 系啦。有乜嘢家居名系解决唔到嘅咧？ 你唔好咁，你做人你谦虚啲，我话你听。 系啊， 我唔要啲人咁样嘅，真系嚣张。咁仲有啦，喂，仲有你头先，我哋成日有时我间唔中都会讲到嘅就系呢个电磁板啊， 系， 哇，电磁板，哇，好吸引。 电磁板我真系，哇，我真系自从我装咗爱不释手嘅，简单， 单人冇事都系坐下系咪？ 系啊， 暖下， 坐喺度，好似冬天咁咪坐喺度擦下，暖暖地都几好啊。 好料。 既然装咗咯，唔坐吧， 系咯，冇晒嘛， 反正都装咗啦，我都觉得系啊。如果我装咗，我点坐？ 好啊，好啦，咁咪佢会唔会似电椅啊？ 嗱，咁又电死你嘅， 系会唔会漏电啊？你知老人家有时好惊噶嘛，啲嘢佢唔知道，哎呀，电椅。 好啦，嗱，电磁板有咩啦？首先即系可以发热啦。喂，真系噶，话俾你，如果即系冬天咧，得嗰十度八度咧， 系啊， 哇，真系。唔同好舒服噶，第二又可以清洗啊、吹干啊，同埋电磁板仲有一个好好嘅就系吸味。 吸咩味啊？ 即系佢咧，佢有个系统嘅，你一坐落去咧，佢就会吸味噶啦。 然後佢落咗一個嗰啲叫做咩活性炭，咁佢變咗咧冇味噶啦，即係有陣時你知即係開完大好臭噶嘛， 但 佢有個能力咧就係、是。所以當你開大嘅時候，佢就真係吸咗落嚿即係活性炭度，咁就冇味嘅。 係好明顯嘅個效果，即係 好。 咁 你 要換唔換㗎？嗰個活性炭 其實嗰個咧，你 一 年啊，先使攞出嚟搞一搞佢得㗎啦。 攞嚟巴巴橋啊！佢話：咁你吉翼好味啲啊？佢話： 唔答我。 人哋講緊講得半，你咁講點點啫？ 點答你啫？ 因為有個活性炭，咁可能佢就用到上下，我可以攞出嚟。阿仔又唔夠炭啊！ 用住啲旧先，用住啲旧 桥，咁咪正咯。 买做都系讲啊，冇嘥我时间啦。次次我 唔 知， 次次都系咁嘅。 我次次写几篇文章，次次临到做完都讲到唔讲唔到三分一。 真系懵我， 真系咯，嘥我时间，写得少又唔够料，写多。 喂，去哥，去哥。吓死佢！ 一人笑佢。好啦，我哋讲完啦，我哋嘅助词之后，咁我而家要讲下就 系 有浴缸同埋企缸 啦。咁首先我讲企缸啦，企缸就即系上面有烫门，下面嗰个企缸啦。咁下面个企缸咧，一般咧就分纤维缸、瓷缸同埋自己砌嘅企缸。咁纤维缸同企缸咧，我都唔建议用嘅，因为容易裂，容易爆。你一裂一爆咧， 你会踩到佢裂噶。 纤维啫嘛，你掟啲即系尖嘢落去， 唔觉意啪一声就烂。 好啦，咁呢个一裂咗咧，你就渗水，渗水你最惨唔知道，咁啊楼下到时揾你先知道。咁自己砌咧，你可以做埋防水啊嘛。就算嚿砖裂咗咧，都唔会即系落到去楼下嘅。咁一定系砌， 明白？ 即系咁样会好多啦。 系。 好啦，咁然後啦，咁啊講上面啦，即係你企下面幾缸係上面係燙滿啦，咁燙滿一般啊掩滿同埋燙滿啦，係嘛？如果個單位夠大，即係你個寬敞度夠 大， 就一定係掩滿。 係， 因為點解咧？你掩滿咧，嗰幾隻鉸咧，有排都唔會爛。就算有一日爛咗，換嗰幾隻鉸好易。但係燙滿就唔同啦，即係走嗰啲豬啊嗰啲咧，哇一壞咗咧，隨時又哇有啲豬已經停咗產啦，呢只豬冇啦，咁你可能成 套 燙滿 要 換。 同埋有時佢攝住嘅會係啊，燙下燙下會棘住㗎。 同埋咧污糟好多啊， 因 為嗰度上面 係啦， 冇得清潔㗎。咁所以有得揀咧，就一定即係你個地方夠一定。揀熱門，而燙門咧就要睇你大細啦。如果喂我都係得嗰四尺零嘅，咁我一定叫大家用三燙，因為三燙你開三分二啊嘛。但如果你四尺松啲，你兩對喎，咁咪得個兩尺松啲，咪好難入咯。 我而家就係咁啦。屋企 你肥咗嘅時候，你都可以開大啲，唔 係 咩？ 係。 系啊嘛，咁 样 哦，系佢唔睬你，着两叶子啊，佢话 系啊，好啦，咁啊浴缸咯， 好啦，嗱浴缸咧。主要都是分纖維缸同我叫山鐵缸或者叫鑄鐵缸，唔使諗噶啦，一定係山鐵缸，因為纖維缸又係容易裂、容易爆嘛。咁我講嘅咋嚇，鐵山鐵缸同鑄鐵缸咧，即係一樣嘢嘅啫。哇，好硬淨，好好嘅，就一用啊，用廿年三年。 重啊， 梗 係 重好多。 係啊，呢個好重手喎。 一般咧，如果裝山鐵缸咧，就要兩個師傅先裝得到，因為一個戚唔起嘅。咁但係呢個係最好 最穩陣嘅， 最穩陣。 即係長線嚟計， 係一定啊。同埋咧，我會建議咧，儘量即係大家裝啲浴缸咧，一定要加扶手，即係有啲浴缸係可以揀埋扶手咁樣，一定要揀啲，因為你上起身嘅時候有個嘢掹一掹咧，係安全好多嘅，係啦。 好啦，按摩浴缸啦，我中意屋企有 扎古字，扎古字， 千萬千萬千萬唔好用。 点解？ 我讲嘅嗱，首先咧，我问我所有啲朋友，我啲朋友话想装咧，我永远问一条问题先。你一年会用几多次？大家随时咧啊装嗰时就话我成日都用 啦。 好啦，我一年后再问我啲客啦吓。 用过两次、 三次啦，三四次。 就算系咁又点咧？就算用得少。 好啦，其实咧，第一你咪嘥钱啦， 啊、 第二你放一缸水又唔环保啦， 啊、 第三先系最重要。如果你买个泵系渣嘅，你知唔知啊？好啦，当做你用完一次啦，好啦，然后你冇三个月冇用喎，其实你知唔知嗰啲喉管啲水咧就积住三个月喺度，沤到臭晒、缩晒啊、散啊、出晒噶啦。好啦，唔系。 但係所以你話，如果你要裝按摩缸，一定要買好貴嗰啲泵。咁佢點樣咧？佢放完水之後咧，佢會自動會再將喉管裏邊水嘔 翻出嚟。哦， 咁嗰個十幾萬啦， 明白曬。好啦，不如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就要停停啦嚇，因為我哋咧時間唔夠。你嗰四張紙留翻下個禮拜啦。 冇問題啊，係啊，你慣㗎啦，係啊， 所以成日都要講。 長做長有啦。 多謝嘉賓明，好啦，十一點半，我先咧十一點半新聞報告翻嚟有中醫取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再度派发电子消费券5000元，分两期发放。他说政府过去两年推行两轮消费券计划，分别向超过600万名合资格市民发放5000元和10000元电子消费券。社會反應正面，考慮了當前經濟、社會民生和政府財政狀況之後，今年會再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以及新來港人士分兩期發放總額5000元電子消費券。陳茂波說，政府會先通過去年計劃的登記資料，在今年4月發放頭3000元消費券給合資格人士，餘額會同新符合資格人士一齊喺今年年中發放，與去年安排一樣，透過不同入境計劃，在港居住同來港升學嘅合資格人士會獲發合共2500元嘅消費券，政府會盡快公布詳情。陳茂波在立法會發表本屆政府嘅首份財政預算案，主題係穩中躍進，共托繁榮新願景。他說現時香港經濟正值復甦初段，市民和不少企業仍然承受相當壓力，需要支援。面對激烈競爭，香港需要全力全速推動高質量的經濟發展。陳茂波又說，預算案措施所涉及的資源超過80%是用在市民和中小企身上，照顧有需要的市民，並且是經濟恢復之際，加固復甦動力，支持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陳茂波預測香港經濟在今年會明顯反彈，全年實質增長介乎 3.5% 至 5.5%。曾經因為基因編輯人類胚胎事件在內地被判監3年的內地科學家何建輝，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獲批來港。政府發言人回應事件的時候說，入境處處長已經宣告何建輝的簽證無效，入境處即日起要求高才通計劃申請人必須申報是否有刑事定罪記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立法會議員黃錦輝認為，如果有關人士有意願作相關申請，當局應該要求對方出示良民證。他又說，當局應該進一步交代何建輝是循哪個高才通計劃類別申請而本來獲批。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俊石認為，當局要加強抽查，建議可採用好似稅務機制的先批後核方式，以防機制被濫用。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在未來幾個月之內訪問俄羅斯，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峰會。知情人士說，有關訪問的安排處於早期階段，時間仍然未有最終確定。他們說習近平可能在4月或者5月初訪問莫斯科，到時俄羅斯將會慶祝二戰對德國的勝利。報道說，北京方面希望在結束衝突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與普京的會晤將會是推動多方和平談判的一部分，中國亦都將會借此再次呼籲摒棄使用核武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早上清涼，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 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66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61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8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8跌1蚊，盈富基金20.7升2仙，汇丰控股60.45升2.85。阿里巴巴94.25跌9.5，美团141.8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69.68跌3.2，京东集团186.7跌3蚊，中国平安56.35跌1蚊，快手55.85跌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34.87，瑞士法郎0.927，加元1.354，人民幣6.894，英磅對美元1.212，歐元對美元1.066，澳元對美元0.68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經平均指數報27114點，係跌358點。港金報1718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6.02美元，賣出1836.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有工程进行，去返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一段慢线是需要封闭，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大屿山的长东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的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取石你好， 你好啊， 欢迎取石， 你好啊。 好啦，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咗个就呢个鼻敏感啦，大家都学咗好多嘢啦，咁啊好好啊，因为咧就有呢个穴位啦，又有一啲嘅就食疗嘅配方啦，同埋嘅就同大家都解释咗。好啦，至于我哋话连续咧，我都会讲讲有关于其他嘅敏感嘅。好啦，鼻敏感之后嘅话咧，哇紧要啦，呢个就 系 叫气管敏感啦。 到时 我怀疑我早嗰轮都有啲。扯下我都有请教过取蛇嘅， 其实好多好多人都有啊，真系 系有好多人都是病， 跟住就会咳。咳到嘅就係哇，直頭個肺好似想咳出嚟咁樣啦。呢個咁就係氣管敏感嘅一啲表徵。 因為你係噶，因為佢基本氣管敏感就係喉嚨痕啦、咳嗽啦。咁佢多好多時候咧都佢又冇其他傷風感冒症狀。 係喎，淨係齋氣管。 冇錯，嗱好多時候啲人去分咧，我點知我究竟我係感冒傷風啊，抑或是我係敏感咧？嗱，我哋通常調翻轉，我哋會問病人：你會唔會有發冷發熱嘅現象啊？ 冇， 又有冇話個人咧？就無端端覺得個人周身攰、周身痛又怕凍，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冇嗱，經常又唔同突然喎，係啦，冇錯啦， 突然又唔同喎， 我平時冇嘢嘅喎，今日咧特別攰多咗喎，咩事咧？成日都想瞓，咁呢個就係一個抵抗力開始有下降現象。咁但係就睇下你自己嗰個體質啦，夠唔夠強，打唔打得贏場仗？如果你有得瞓翻、休息到，跟住之後個人就精神翻啦，咁呢個現象就即係冇事，就唔係感冒。但係你有啲人咧，佢冇經歷過呢啲現象，佢純粹就間唔中又咳兩聲，間唔中又咳兩聲，個喉嚨又痕痕地，一間咧又有少少痰咁樣，咁佢咧就覺得好麻煩，好唔舒服，好唔自然。咁往往呢啲情況下，如果個病人係選取用西醫嘅治療方法嘅，咁當然可能食一啲抗過敏嘅藥啊，佢會令到佢個症狀減輕好多，同埋舒緩嘅。但係我哋往往收到翻嚟嘅現象就係一唔食藥嘅咧，佢又好容易會有反覆，又再嚟過。咁佢最頭痛咧就唔知點算好。 所謂叫做嘅就係佢唔斷尾啊。 係啦，冇得斷， 佢臨啦就會翻嚟。 咁但係我哋又好多時候會問翻啲病人嘅，咁其實即係你明知即係呢個現象嘅引起嘅原始點啊，就係你嘅體質弱咗。 我唔知啊，我以為 病人都 係 咯。 講即係通常我哋同啲病人講笑，梗係財多啦，身子。 咁又唔係，真係先唔。 但係呢個事實嚟喎。 抵啊嘛，明明 系 就话啫， 才艺多， 有啲身材好， 总之都系关才事啦。 所以咧，变成咧，如果佢能够衡量翻自己嗰个生活嗰个规律、习惯、饮食各方面咧，都可以揾得出有冇导致到呢一个气管敏感、咳嗽嘅现象。例如好多人都会又系瞓醒起身嘅时候又容易会有咳啊，一间咧又。又系惊会唔会好多尘螨嗰啲因素影响到啲气管唔舒服又会咳啊咁样。 取材有冇关系啊？有时系起身嘅时候佢先至会气管敏感，有时有瞓下觉嘅时候 又 敏感，系啦。 个枕头 有冇关系？即系朝头早定夜晚？ 朝头早同夜晚都系同一个原因。 哦， 你瞓醒觉嘅时候个身体未 warm up， 咁一下子啲血气未到个肺个气管又痕啦，佢就收缩。就係想泵啲血去，咁佢收縮就係想令到你咳，你咳嘅時候咧你就運動啦，等於運動嘅時候。 哎呀，咁大隻，原來係咁樣啊！ 即係好似死， 我誤會咗咳好耐啦。 咁呢個咳係一個反射現象啊，咁佢唔舒服先會令到你有一個反應，就係咳嗽咳啦。咁好啦，你咳嘅時候你就用咗好多種嘅肌肉去產生呢個活動出嚟。 但係好辛苦啊，有時都好似有啖痰，你咳極都咳唔到出嚟。 所以就話嗱，有啲。在病緊時候嘅咳咧，就因為係有啲病因刺激緊個氣管，但係如果係氣管敏感嘅咳咧，就純粹係身體個氣管弱咗，咁佢就對外界又係嗰種刺激咧，好唔容易適應，佢就有反應啦。 明白。 咁所以最能夠要去調節嘅，當然我哋要點樣去鞏固翻自己嘅身體先。咁但係啦，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啲穴位先啦，可以令到個氣管舒緩一下。嗱，舉個例咧，喺我哋兩條鎖骨個內側呢個鎖骨頭之間，係啦，就會有個我哋個胸骨頂上邊咧有個凹位。 哇，好核突啊！ 呢個穴位咧係凹咗落去嘅， 係啊， 就叫做天突穴。 系天突月，天就系天空嘅天啦，突就粒突嘅突啦，系天突月。咁呢个天突月咧，我哋就唔好揾只手指插入个喉咙嗰度， 系啊，好惊啊！ 因为咧插落个喉咙会刺激到个食道同埋个气管咧，就反而会引致佢痕啦、咳啦，甚至乎作呕添嘅。咁但系我哋应该咧就向住个胸骨啊，按落个骨头嘅，系啦，按向个骨头，咁你会觉得咧按住佢咧就有啲痹痹地嘅， 唔系好舒服， 系 我唔中意啊，我仲唔好呢个动作。 唔舒服嘅原因系咩呢？就系、是、可能你嗰个位置唔够强，所以当有少少力度嘅刺激，佢就会有一种好唔舒适嘅感觉。但系你避开唔去处理佢咧，佢就一路都唔强。咁所以咧， 好矛盾啊！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唔用指压嘅力度啦。如果你唔舒适，你就用个手指个腹啊，按住去打圈，游下游下游下游下，咁直至到游一阵，可能一分钟、两分钟，等嗰个局部啲气血流畅咗啦，你先又试下用轻嘅力度按下，又睇下会唔会自然啲。嗱，除咗呢一个天突月之外咧， 有冇第二个？ 系啦， 咁我哋都有生命危险。 我觉得你咁样揿落去咧。好似有少少， 嗱，咁我哋咧就沿住胸前呢个正中线，即系由天突，沿住呢个正中线，我哋又用个手指公嘅指腹咧，就轻轻一下按，一下按，就按到落去个鸡心位置，即系我哋个剑突个粒位啦。 哦 ，OK， 我哋个胸板骨嗰个骨个尖嗰个位置啦，吓、咁好啦，当我哋按呢一个正中胸骨嘅正中线嘅时候咧，有啲人咧都会觉得唔舒服嘅、哦。佢都会好容易掂下就痛，相对咧男性按落去咧，佢冇特别舒服，但系佢未至于会痛。但系女性按落去嘅时候咧，佢又唔觉得舒服，甚至乎好容易掂下都痛。嗱呢啲咧就 会比较敏感， 唔系唔关事嘅，唔关事。嗱，佢本来当然比较背脊嚟讲，佢就系娇嫩啲，系会敏感啲嘅。但系因为佢个肌肉又系薄。所以佢亦都唔太受力，你太大力佢都会痛。但係有个问题啦，头先讲个男性呢按呢佢就冇咁痛嘅、 哦。 女性按呢佢就敏感度高啲嘅。咁呢、哦、个都系同个生理结构有关。 所以咪就 系 囉、 因为男性唔使大胸围。咁所以佢就唔会有个约束啲气血就会流畅啲。女性就会有机会约束。 同意。 咁、但係有个问题囉，中医嘅原理讲一句说话呢，痛则不痛。咁你掂下都痛係唔正常，咁、就即係你要處理佢。咁、如果冇錯唔疏順啦、未至於塞嘅。咁、但係我哋按嗱，就算你唔用按嘅手法，因為按佢唔舒服，我用擦嘅手法， 捽下佢得唔得啊？ 係啦，就用個手掌咧，輕輕喺呢條直線度打直去擦，擦到佢有温温暖暖嘅感受之後，你又試下揾個手指去按下佢。佢相對又冇咗之前嗰種不適嘅，咁、就即係你頭先一開始即係唔通咯， 有用啦， 係啦，咁你當擦完佢，咦，撳咗又真係條氣順啲喎，嗱、我哋即係雖然係講氣管敏感為主題啊、但係相反，如果當而家呢個係一個預防婦女嘅乳房相關疾患，我能令到我個胸胁部氣血經常都係暢通無阻嘅，咁、我積聚住啲污糟邋遢嘢嘅條件相對少，會變化一啲差嘅問題出嚟，都會相對。 哇！呢、這個女士們真係要 即係呢啲咧係冇錯啦，你一定要保持。就當你每日沖涼嘅時候，自己去 都要檢查， 係啦，你都係捽下嘅，都係有一個咦？點解會痛？但係啊，應該唔痛，咁我咪捽下佢先咯，捽下佢冇事，咁啊，即係改善咗嗰個血氣流暢。咁、所以嗱，好似我哋正中間呢一個胸骨嘅位置，我哋可以多啲用指壓嘅方法，或者用推擦嘅手段，咁就可以令到個氣血旺咗喺個背脊。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是、我哋可以拍打下個背後邊個肩胛內側嘅位置。咁、但係有陣時隻手咧就伸唔到咁長。 係啊，五十肩。 係啊，就算唔係五十都未必到得到嘅，咁可能咧，我哋屋企咧就可以准备把间尺咯，系、啦，咁啊轻轻喺个背门嗰度拍打下， 舒服嘅， 打下打下咧，佢会有啲红红地啦，暖暖地啦，咁、个气血又旺住咗喺我哋个背后，其实嗰啲位置咧有好几个穴位，都系同个肺相应，同个气管相通嘅，咁、所以我哋拍打个背部一个穴位叫做肺腧穴、风门穴，呢啲咧就系、喺我哋背后上背后嘅上半部。 部位置，啱啱个颈对落个第一、第二、第三节嘅胸椎旁开嘅。咁、你唔需要咁精准嘅， 乱打得噶啦。 系咪冇？都系喺朝住个范围去打，系啦，轻轻力去拍打，打到佢咧就有少少皮肤感觉红红地，感觉热热地。呢、這个咧就已经系可以即时令到个肺气旺，气管嘅功能咧就系有改善嘅。 取材我记得上一集你有讲到嘅就系话鼻敏感嘅话就系开诶就同嗰个肺就有关啦。咁其实系咪就系我哋今集要讲嘅呢一个嘅就系气管敏感嘅话都系同个肺有关？ 冇错，嗱，中医角度咧，肺开窍于鼻，啊，主气司呼吸，上通咽喉。咁即係话咽喉不适啦，气管不适啦，鼻哥不适啦，呢、這个西医现象成日都讲一个上呼吸道嘅部分、都 系 由个肺系个主管。 係 啦，咁个肺一旺，鼻哥气管都旺，咽喉都会好啲。 而且因为佢通嘅，係咪上通嘅所有嘢都。 所以呢就如果我哋可以用啲食疗方法去提升翻个体质啦，嗱、我哋咧 有冇啲好食啲嘅？ 我哋讲啲咧就系特色啲嘅， 甜嘅，我要好味， 唔系系好，不过咧就唔系好多人识，见到又有啲担心，所以我哋今日攞嚟讲下。 诶、好啊， 有意思，有意思。 愿闻其详。 嗱，有一只我哋成日煲汤料嘅环境会见到佢个名叫做飞天琴鹭， 哇，好肉酸啊！个名， 冇错啦， 啲武侠剧。 飞天琴鹭咧，其实就呢个名听落去，有啲人都话吓咩嚟嘅咧，咁样系嘛？ 好似 系咪即系 啲 夹拐啊，定系乜嘢咧？ 系咪啊？ 其实唔系嚟嘅，佢系植物嚟嘅。 咁点解要有个咁嘅名啊？ 嗱，佢因为咧，佢嗰个系一个蕨类嘅植物，仲要系比较远古嘅一啲树蕨，即系成棵树咁大棵嘅。 即系寄生喺啲树。 唔系啊，佢直情系一棵树咁样嘅。 哇， 咁佢生长出嚟嘅时候咧，佢上边嗰啲枝款咧就好似伸展出嚟对手咁样一个扑咁样嘅。咁所以咧，佢好似即系啲椰子树咁大棵咁样啦吓，你咁样谂先。咁佢就形态就好似一个即系。一隻飛天琴鹿，其實佢咧就唔係一個動物嚟嘅，係、植物。咁但係佢切出嚟咧，佢嘅根莖嘅部位咧，佢裏邊嗰啲花紋咧就花哩碌嘅。所以呢啲咧平時入藥咧，啲病人就少見啲。佢見到佢咧就奇奇怪怪咁樣咩嚟嘅。咁但係呢只咧就係、屬於一隻補肺強肺又好好嘅一個中草藥。 哇！佢直头好晒咯，补肺强肺， 系啊， 所以名累咗佢啊。 嗱，佢其实喺个植物名称咧，就叫做沙罗树。 沙罗树正名就叫 喺我哋留意到边度好多有呢个植物，你可以去望下嘅咧。 沙罗洞 啊，如果去嗰、那个老鼠主题公园嗰度咧，咁、你去到玩泰山嗰个位置出边咧，有几棵都系想描述到好似一个森林咁样，古代咁样咧、就系用呢啲咁嘅植物咯。 沙罗 系啦，沙罗树吓，咁佢其实就啊，当然你唔好去。斩咗佢啦，我哋去买， 真系有嘅， 系啦，我参观下呢个植物系咁样吓，咁好啦，咁呢个草药好平嘅，即系属于可能当讲紧系$100买到一斤噶啦， 哇， 啊、即系好平好经济嘅嘢，咁但系我哋用一次咧就用一两，干品系啦，一两干品，咁另外咧我哋可以加啲，譬如话。川贝啦、陈皮啦、南北杏，咁川贝就唔好多啦，川贝咧我哋就用二钱可以噶啦、南北杏咧就一汁啦、陈皮咧就落一片啦、跟住再加啲百合。補肺咁，我哋就落一兩啦。 哇！呢個就可以煲個湯 喎。係煲湯啊！我哋就再放個紅蘿蔔落去先。 哇！ 正喎。 咁先至放嚿豬展。嗱，呢個湯水咧係對於固翻個肺有化痰理氣嘅功效咧係好理想嘅。因為我哋喺治療用藥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會有用到飛天琴鹿係結合咗喺嗰個煲湯啊，或者係治病係醫一啲咧係狗係啦肺虛。气弱容易有气管敏感咳嗽的人士，咁佢要 keep 住饮嘅，即系你又唔可能话饮咗一次就乜事都冇啦。一个礼拜我当饮一次，咁你咪坚持咯。坚持，如果你希望好，一个礼拜一次，我起码饮得十次，咁你先至能够累积到个能量去强化。咁你先至會減少你再經常有氣管敏感嘅反應。 係咪因為乜嘢事而引起嘅氣管敏感都可以適用？ 基本上啱嘅，因為嗱，你 你當然啦，你我長期喺嗰個工作環境，佢嗰度嗰啲氣味好刺鼻，咁呢種傷弱咗你個肺，咁你都可以透過飲呢啲湯水去強化你個肺。但係當然你都係要避開呢啲氣味，如果唔係你終日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嘛。但係如果你嗰個問題係由於你體虛啦，又或者你之前因為疾病啦而導致到你個體質下降而引申出嚟嘅，咁你就可以呢一啲方法啦。咁由於呢一啲藥材咧性質都比较温和平和啊，大人细路仔咧，全部都可以用得嘅，亦都无分老嫩，有冇身纪嘅问题啊咁样，所以咧。可以试下咯，咁啊五指呢个叫做飞天琴佬， 飞天琴佬 吓，咁、有啲人咧就真系会弱啲嘅，年纪又大啲啦，咁可能去到即系七八十岁，咁佢成日条气都一路都系唔好噶，又喘得好紧要噶，咁我哋就会建议佢真系要增强一啲呢一个汤水嘅条件嘅力量、加多一对夹拐落去。 真系嚟啦， 飞天琴佬大战甲拐。 你初头嘅时候，你讲飞天琴佬，我以为系嗰啲，你有时喺中药铺，你会见到一只咁样拆开咁样嘅， 冇 错， 一个包板咁样。 嗱，系啦，咁嗰个好得人惊嘅样。 嗰个就系甲拐， 就系甲拐啦， 嗰个甲拐。咁但系甲拐咧，睇见佢就好似好恐怖嘅， 系啊，灰色噶嘛。 系啦，但系咧，如果用喺气管一啲喘咳。九咳虛咳咧，效果佢係好好嘅。咁啊，當然啦，我哋去買嘅時候咧，都要係啲藥材鋪啦。咁佢地道嘅就梧州出產噶啦。咁我哋就要去，佢會幫你處理咗，將嗰啲頭啊同埋啲爪咧就去咗佢。咁有啲竹滅嘅咧都唔要嘅。咁但係最重要嘅係邊度咧？就係佢條尾係啦。咁啊，好多人就諗住啊條尾啊好恐怖啊搣咗佢啊啊！咁但係佢個藥療嘅功效咧就係最重要條尾。 点解啊？ 因为尾即系正中背脊我哋条督脉啊，就系补肾，系啦系啦，补肾纳气。咁我哋条气成日都咳喘向上，我哋气咧就以降为和，应该条气系向下平和平降，但系咳就。啲气就上逆，所以但系我哋嘅问题就系我哋要收翻道气落嚟，个肺嘅功能咧就主吸气，但系咧我哋嘅肾嘅功能喺中医角度咧就帮佢锁住道气，就叫纳气。咁如果我哋成日都有喘咳嘅现象咧，就叫做肾不纳气。咁我哋就要补肾去强化呢一个纳气功能。所以如果你话同现代医学嘅立场去研究，点解你食咗甲拐会对于喘咳有帮助？根本验出嚟系冇关系，系对个肺冇乜帮助。但系喺中医角度就唔系帮个肺，系帮个肾。因为任何一个病，譬如话你敏感症又好，虚症又好，你个抵抗力、正气、你个元气就系不足。所以我哋就系病得耐就系久病体虚，我哋要固本培元，就要补肾啦。 冇错， 试下啦。 最紧要嘅都系天地有正气，就 系 你条气啦。 Okay, 今日应该顺翻啲啦。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又有另外嘅一种敏感，同大家再探讨一下。唔该晒， 拜拜。 有半个自觉觅理想，旧同学们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想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寄身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沉默于这个城市没有人 以每户每季1000元为上限，估计涉及43万个非住宅物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立法会宣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由今年7月起宽减现时适用于政府处所合资格租户、地政总署辖下合资格短期租约及豁免书的50%租金和费用，为期6个月，至到今年年底。陈茂波又决定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各项担保产品的申请期限，由今年6月底延长至到出年3月底。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在支援跨境客运和旅游业方面，提出参考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政府会推出新计划，向合资格客运營辦商同持牌旅行代理商提供100%擔保，提供100%貸款擔保，預計會涉及大約27億元的貸款擔保額，有望今年4月內推出，計劃詳情稍後公布。政府亦都會將原來在今年3月底完結的旅行社鼓勵計劃延長3個月，並且會向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計劃注資3000万元，鼓勵業界利用科技升級轉型。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普遍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50%左右。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係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星期五日間温暖，週末至下週初風勢頗大，朝早相當清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50%，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26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6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7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跌2蚊，盈富基金20.68冇升跌，阿里巴巴93.55跌1.65，汇丰控股60.45升2.85，恒生中国企业69.46跌5.4，美团141.1系升1.3，京东集团185.1跌4.6，中国平安56.25跌1.1，快手55.3跌1.6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5，英磅9.507，瑞士法郎8.467，澳元5.363，加元5.794，新西蘭元4.887，歐元8.3609。每百日元對港元5.81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881。日經平均指數報27,130點，係跌342點。港金報17,17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5.44美元，賣出1835.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啊，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啦，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嘅慢线，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啊，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由于有工程去港岛方向近着油泥村封了慢线，影响到现在东隧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悦道去返歌和老街方向近泽安村一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长东路近恩澳港铁站对出现在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

真系银重面嘅检嘅食系咪嘅重面挑？系咪食嘅聪明豆啊？ 你家人医生啊嘛， 我哋变开幼儿食系咩？ 系啊， 咁叫我准时食肉喎。 系啊， 系啦，嗱，咁其实今年咧就真系犀利嘅。嗱，琴日嚟讲嘅话，其实我哋都见到咧有啲嘅报道讲紧嘅咧，就系话咩啊？ 龙抬头啊！ 龙抬头， 二月初二 系啦，二月初二龙抬头。今日咧就222啦，二月22号都真系非常之好嘅日子。仲有今年咧，我谂有好多咧就系拍拖点啊，小壮壮。 我除衫啊！我要一阵间咧举手快啲。 我银龙噶 件衫紧咧， 其实我哋嗌啫嘛，都唔使举手。 我中意我尊敬老师。 点我唔可以银龙喊有同学啊？ 佢个真名系姓笨。 咩话？我真名咩话？ 佢话你真名姓笨。点解你今日成日听唔到我哋两个讲嘢嘅？哦，你留心啲啦吓，唔系我收鬼咗你嘅手机佢。好啦。嗱，咁其實講開話咧，我哋呢一排咧就真係成日都喺度講緊。我發覺我身邊多咗好多人結婚啊，今年佢話因為真係相親兼潤月啊。嗱，我哋有一個我哋識嘅，我哋嘅同事又結婚啦，係啦。咁啊，跟住我又有咧兩個就哇，又即刻寄個炸彈嚟啦，我好唔開心。 點解嘅？ 因為咁你要做禮噶嘛，係咪要做人情 啊嘛？其實咧，有啲人專等某一啲年份啦，又有啲人咧專唔喺某啲年份結嘅。 例如咧， 冇例如 盲年 係啊，聽過有啲咩 盲年係啲咩嘢啊？ 冇立春， 冇立春嗰年就叫做盲年啦， 唔揀咧嗰啲。 你一惊嘢，咁系几时会有盲年啊？即系四年一次咁，定系点样？定系好似双春兼闰月咁样噶？ 嗱，因为今年嗰个立春二月四号就响即系兔年啊嘛， 系啊， 变咗上一年如果佢之前响二月四号有。立春就 OK 啦。如果佢二月五号先初一咧，咁就即系盲年。 唔单止结婚啊，我听闻有啲人生仔都要拣年份啊， 龙年啊嘛，拣 龙年特别多龙， 又盲又龙。 系啊，龙 盲年就唔结婚，龙年就生仔。边个讲嘅呢啲嘢？ 我去查一查， 唔系好明。但系你好叻，你答到我咩叫盲年？ 系啊， 我好耐冇听过啦，系咪啊？即系话即系嗰啲日子结婚嘅话，你冇咁好意头啦。今年咧就相春兼闰月咧，我 收 花而家，如果已经有三对嘅朋友嘅话咧，就话要结婚啦，系啊，永结同心系咪？咁亦都要恭喜嘅就系咧，其中有一位嘅就系袁富华先生，我 觉 得好开心，因为哥哥系专登 WhatsApp 我话俾我听，就话阿妹我结咗婚啦，咁样 睇到新闻 系啦，咁我真要恭喜佢系啦，有佢飞咗啦，系啦，咁啊希望哥哥咧亦都可以同阿大嫂嘅话咧，两个就系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吓，好啦。 好重啊！使唔使俾杯茶你啊？ 做咩啊？客家无端端， 我唔知 回气啊，回唔到 你系咪因为阿华哥结婚你唔高兴啊？ 唔会啦，哥哥嚟噶哥哥， 唔系华哥咯， 系咯，哥哥结婚我应该系开心噶嘛？ 我唔知啊， 所以我哋不如讲第二啲嘢咯。 好啊， 好啦，咁啊讲开个结婚嘅话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个传统同埋习俗噶。诶，我哋呢度嘅话就净系得一个结过婚啫。其实嗰阵时候要做啲咩嘢噶？ 做啲乜嘢？ 系啊，系咪要过大礼？ 礼金啊， 呢啲咁嘅嘢啊，见家长啊， 我仲以为你讲啲比较迷信嗰啲嘢添，咩又挂个椰子啊， 要过大礼，要有套椰子， 系啊系 啦，上头又有一大扎一大串嘢要挂， 梳头又要梳到尾啊嘛， 冇错，有冇做呢啲嘢噶？ 有嘅， 斟茶啦， 好详细，我真系唔记得啦，有做呢啲，有做呢啲，因为你冇得唔做嘅，你宁愿做咗。即係好過唔做，係咪真 係？費事俾人哋話，係咪？ 唔係你自己個心都安樂啲啊！做完之後係啊。 咁除咗話呢啲嘢之外咧，咁譬如可能我真係要中式啊、西式啊，可唔可以量揀完誒，讀翻傾下機雞？即 係 話中式西式嗰兩家人，其實係咪都要傾下咧？ 要啊，要啊， 好多一萬樣嘢傾啊！喺邊度地方搞？點樣搞？係咪先？跟住咧，新娘又忙忙咩咧，就揾佢啲姊妹啦，咁樣 伴娘伴郎都要有。要 伴娘先至小心， 太靓又唔得， 一定唔可以。唔靓就好啦。喂，真系嘅， 我知啊。 我听下董贤讲嘅，系咪做攀阳嘅五毛银靓啊？ 系啊， 有啲咧整得后靓，我就做得后先夹咩？哎呀，做闪阳我就唔中意啊。 两样嘢啦，嗱，靓唔靓？靓唔靓就新娘可以自己拣啦。但系拣咗个可能咧，即系一般般嘅。但系佢嗰日唔好咁抢，即系你唔好自己整到鬼火咁靓，好似你知啦， 阿 吉和整件低胸衫又整个钻石又乜乜乜，你咧会。 搶咗新娘咧，咁其實禮貌上 又唔啱。因為嗰晚係人哋係做主播啊嘛，係咪 啊？就唔應該咁咯。 唔好搶人鏡頭。 我想問啦，咁你揾伴郎咧？伴郎又有冇啲咩嘅條件㗎？即係如果伴娘你唔可以太靚啦，伴郎咧，誒人話要頂到走。 係啦，我啱想講一樣嘢，因為多數你嗰晚嘅婚宴咧，佢要幫你即係叫頂酒啦，即係飲唔曬咁多。 乾杯，乾杯， 係啊， 新郎哥會通常係茶嚟㗎嘛。 係啊，係啊，冇錯。 有啲真係好熟嘅親戚或者朋友咧，多多少少都要飲啲嘅，多多少少飲啲。 冇錯，佢唔俾你飲你自己嗰杯嘅，佢話我再斟過一杯俾你。我見過有好多係咁樣嘅。 如果作為朋友或者兄弟，又唔好太狼死咯。 啱啱， 即 係 你唔好懟冧個新郎，如果唔係佢好慘 嘅，好辛苦嘅，辛苦。 你有冇做過伴郎啊？ 有。 诶、欸，你竟然有？ 有，我后生嗰时做好多， 因为伴郎都唔好拣咁靓仔啊嘛。 诶、又你又错，你又 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我咁谂啫。 点解要咁靓啊？你伴郎，不过有好多时候啲人讲嘅咧，就系话咧，你会喺人哋嘅婚宴嗰度咧，识到自己另外嘅。 哦，有系噶， 即系 你会饮 咧，就会识到佢好多 啲 姨妈。 啲姊妹啊， 我想问咧，你哋啲女仔系咪好兴掉花接花噶？即系个新娘咧向后一掉咁样，咁跟住边个接到就即系下一个到佢噶啦。 想 结 婚嘅啊，我唔信，因为其实我接过两次， 嗯， 重要嘅就系佢怼埋嚟。 即系拍落你个面度， 即系我企咗喺度，我觉得唉，你哋去啦，你哋去啦咁样。 点知佢一掟？ 点不知佢就系嗰个系边个咧？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唔大家唔识嘅，另外一个大家都识嘅就系唐丽球，系啦。咁我就帮佢做司仪，咁我做司仪咁，我真系企喺侧边噶嘛，我唔企喺后边噶嘛。咁有啲真系会好想结婚嘅嗰啲姊妹，就会好鬼嬲我。系啦，咁但系唔知点解佢系 你唔中意你就攞 佢个抛物线咧，系唔系向后系平 咁 打侧咁样嚟咗我嗰度，即系砰咁样就。撞落块面度，咁唔通你唔接咩？ 咁谂啦，就算你就算下一个你唔系结婚，起码都啲好运仔，我觉得咁样桃花运仔 系啊。咁呢啲嘢都信嘅， 诶， 同埋嘅就系另外有一啲可能西式嘅就会系咁噶嘛，有好多啲线勾住诶个戒指，就喺个结婚嘅蛋糕嗰度噶嘛。大家掹掹掹掹掹掹掹，一掹咗出嚟嘅话咧，如果系诶连住个戒指嘅话，就诶下一个结婚嘅就系你。 我呢个冇听过， 我见过有佢电影嚟嘅，系啦，佢就一个游戏嚟，一个小游戏嚟嘅，系啦，咁就可能取代呢个订花球嘅。好啦，咁至于你话即系出席一啲譬如结婚嘅话咧，你最中意或者系最憎嘅系咩环节咧？ 咩环节？ 例如开门利是啦。 啊，我好 怕，即系超无聊啊！ 我真系好怕，我试过夹爆一个女仔个手指啊！ 点解啊？你做咩咁狼啊？ 唔系就系开门利是嗰啲咧？ 点解你要夹人手指啊？ 因为 佢叫佢叫价，佢叫价太高啊嘛！八万，攞手嚟， 酷刑伺候。 嗱，呢啲系意外， 哦，原来相传揾到门夹人嗰个就系你，点 解啊？ 唔系啊，我都 好惨咯， 好惨啊！ 同埋呢个好尴尬，你一定好尴尬。 佢要你做咩啫？你做咩嘢唔做啫？开门利是通常都要你做埋啲好尴尬嘅嘢噶嘛， 即系佢想拱人个门，人哋又唔肯开。但系你礼貌上你冇拱，你唔应该拱嘅，讲掂数先开门啊嘛。 嗱，因为咧，如果你唔拱咧，又唔通冷冷清清咩？ 系啊，佢哋就系要热闹。 你要热闹啊！开门，开门，开门咁样，佢要呢啲嘢。 咁收尾点啊？ 入医院 包翻，冇啊，冇入啊，咪包住佢咯。 咁惨啊！ 好痛，我真系觉得好痛。 哇，真系好嬲你啊！ 侧边嗰啲咧， 梗系好痛噶 嗰 啲。 嗰个系咪就阿芳啊？系咪因爱因恨成爱啊？ 唔会啦， 唔系过咗去啦。 系啊，我直接谂到阿芳似边个啦？ 似边个？ 因为有啲同有啲 fans 啲朋友讲咧，就系话其实系似嗰啲我哋以前睇嗰啲童话里面画嗰啲咧。你留意下小甜甜侧边嗰个 friend 咧，叫希拉里。定唔知乜嘢，系有啲似佢噶个头发，系啦。 我记得佢系乱嘅，因为 系乱乱地嘅，都系扎条 有条 上边有 上边嘅，冇错冇错冇错， 就系嗰啲， 有少少似嘅。好啦，咁啊讲翻啦，话即系结婚啦，咁啊开门利是，大家喺度搞嚟搞去啦，系嘛，咁啊接新娘啦。 开门利是咧，你觉得应唔应该支持有个默契？ 梗系要啦，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到时真系会起火噶。 真系， 我试过陪新郎哥去啦，咁我当时我就系侧边一个其中嘅兄弟，新郎哥发火就。走唔知啦， 我都见过， 真系 会发火走嘅，因为讲极都讲唔埋，讲极都 拗好耐， 同埋新郎哥再度讲话够钟啦，够钟啦， 系啊， 仲要玩，真系会过时。咁新郎哥就跑走咗，我哋全班嘢落翻楼拉翻佢上去。 咁点算啊？佢最后尾点收货？ 唉，即系咁个新娘都惊嘅，新娘都惊啊！见到咁样，算啦算啦，快啲啦快啲啦，咁样。 要几多钱啊？嗰阵时候， 我唔记好多年前都唔记得啦。 我觉得咧越嚟越离谱， 几千。一定要啦， 几千蚊 要啦， 出嚟就梗係9999.99嘅，係咪啊？減下嘅話咧，都起碼會過幾千蚊咯。 我覺得譬如話你講咗3900，咁你個新郎哥真係3900，你再加多兩嚿水咁咪， 得兩嚿水， 肉酸加兩嚿水，肉酸唔好加。 人哋嗰個姊妹成六七個人，你加到兩嚿水， 加到 兩 嚿水， 每日30.5元，搞錯你。 Pay me 俾翻我， 唔得啊！唔方好，係啊，加兩嚿水。 其实佢知嘅， 食个叉烧饭啱啱够。 好核突啊你！系啊，好啦，讲出好多结婚嘅嘢，大家都开定，知唔知咁嘅喜庆系咪？好啦，咁而家今日客家婆来了咧，就讲有关呢个就系双春兼闰月结婚好时机嘅时候啦。有好多嘢咧都系同呢一个嘅就结婚有关嘅。 好， 首先大家如果大家都唔识嘅，咁当然以前咧就需要有个媒人婆啦，都好嘅系咪？要介绍下大家识系啦。咁媒人婆点讲啊？ 媒 人 婆 错，媒人婆。 咦？我中咗个媒 系啊，媒人婆，系啦，做媒人婆，或者如果你系男人嘅，咁啊叫媒人啦，系啦。 其实咧，媒人婆之外咧，嗰啲叫做 wedding planner 都需要，好紧要 嘅。啊哈， 婚姻策划。 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当然啦，中式西式嘅话咧，就即系色彩转变啦，系嘛？咁啊，咁当然啦，亦都如果你西式嘅话，就要着。 婚纱 点讲？ 款纱。 好嘢，款纱。 款。一嚟好多时都系款 啊，系啊，款容嗰啲啊，你再憎呢啲发音啊嘛。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另外一样嘢，我就好紧要嘅就系过大礼啦。哇，过大礼好多嘢要倾啊，波胎年。 过胎年 系啦，过胎年就系过大礼啦，好多啲繁文缛节啦，又或者有好多嗰啲传统嘅嘢嘅话要做足噶吓。好啦，另外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你夹亲人哋系因为佢问你攞 开门利是， 海门利是， 海门利 系啦，利是大家就学过噶啦吓，过年嘅时候我都成日有教过大家噶啦，挑利是就系斗利是，咁佢哋就问你攞海门利是，咁啊开门利是嘅话系咩时候做？就是接新娘的时候做的，接新娘， 接新娘， 是啦，接新娘啊，娘啊，是啦。咁啊，知道新娘系乜？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要揾呢个乜嘢系最紧要，唔好靓过自己嘅系 伴娘、 伴娘。 攀 娘啊，头先先讲完闪娘攀娘，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咁样一梳梳到尾啊，咁一啲大冚者要讲嘅说话就话系做啲乜嘢嘅时候要做噶， 出上头， 上头爽条， 爽条 系啊，爽爽不爽系爽条， 唔系点解唔系爽条乸壳嘅？ 你可以嘅。 因为我哋学到系条乸壳嘛， 你问大家唔明啫，你可以嘅，爽条乸壳，锁条乸壳，好冇？锁条乸壳，爽条。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咧，当然啦，若果你话女家嘅话，希望大家可以沾咗呢个喜庆嘅话咧，就会送啲乜嘢俾大家食啊？嫁女饼，嫁衣饼， 嫁 衣饼。姜二饼， 饼 系啦，姜二饼系啦，姜二饼， 糖饼都好食噶。 糖饼咪即系其实呢一啲咯。 姜二饼， 当然你话传统嘅应该嘅就系中式嘅会比较好啲，但系而家都会好兴嘅就系净系俾个 西饼， 系啦，西饼券你。好啦，咁另外仲有啦，就当然要请大家去饮嘅话，呢个叫做乜嘢啊？摆喜酒，拜喜酒， 拜 喜，或者我哋会讲嘅多数都话我要去饮嘅话就叫咩？食喜酒， 食 系啦，就系食喜酒，即系饮喜，饮酒，即系饮啦咁样。好啦，另外仲有嘅话，完晒所有嘅嘢，最重要，剩翻两个人， 大家过 嚟。通房， 哇正噶！ 通房， 我都知道你一定系最兴奋 啊！其实而家咧结完婚咧，多数都翻屋企瞓觉噶啦。 边系啊？ 你唔好理 啦。唔系酒店房嘅咩？ 系啊， 系啊，通房真系几好啊！通房， 通房 系啊，好多时候都系冇嘅。因为啲姊妹就会上晒玩嘅， 系啊， 系咩？ 系啊，好惨噶！又或者系个伴诶，个新郎哥 醉咗， 通常都攰晒嘅，通常都攰晒。 好啦，嗱，而家我哋开始嚟嘅就系铁结陈嘅，系嘛？时间无多，我哋即刻嚟啦。第一题，大冚姐话 要缩 缩吧 ，B 哥， 爽条 啱啦。就是百花齐眉嘅话，系咩时候咧？上头嘅时候讲嘅。好啦，新娘啊，系西式嘅 礼， 吧 B 哥。五 款纱， 款纱系啱嘅。西式嘅时候会着啲乜嘢？ 你都唔答， 喂，你系咁叫先咩得啦？系嘛？第 三题，俗语话唔做粥，唔做保爸 B 哥， 梅年 唔做媒人三代好系啱嘅。好啦，第四题，结婚嘅时候，女家向亲戚朋友当， 向亲戚朋友系 拣衣饼， 三 拣衣饼， 一拣衣饼系啱嘅。 你咁耐， 你啱你，而家咪话你啱咯。 唔系你嗌咗佢就你喺度揾紧。 我知道我知道，而家咪啱。头 先我又系咁咯。 第五题，古人话四大乐。 八 B 哥， 八 B 哥， 通房 系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乜嘢花烛夜同埋金榜题名时咧，就系、是、洞房啦。好嘢， 房 好啦，跟住呢一题，女上宾即系乜嘢啊？八 B 哥， 伴娘。 好嘢。伴娘啊，姊妹设计嘅游戏俾伴郎爸 B 哥， 海门呢师 错，佢要玩啲乜嘢先至可以嘅？系啦，集善嘅系啱嘅，通常开价九千 嘅 爸 B 哥， 海门呢师 第九题， 爸 B 哥， 佢讲啊， 传统嘅婚礼有咩有订婚嘅意义咧？有订婚的意思是 郭大爷， 郭大爷系啦，仲有剩翻乜嘢啊？爸边个？ 阿先喜照，系拜喜照。 今日要大比数取胜，爸边个好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再度派发电子消费券5000元，分两期发放。他说政府过去两年推行两轮消费券计划，分别向超过600万名合资格市民发放5000元和10000元电子消费券，社会反应正面。考慮了當前經濟、社會民生和政府財政狀況之後，今年會再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以及新來港人士分兩期發放總額5000元電子消費券。陳茂波說，政府會先通過去年計劃的登記資料，在今年4月發放首3000元消費券給合資格人士，余額會和新符合資格人士一起在今年年中發放。與去年安排一樣，透過不同入境計劃，在港居住和來港升學的合資格人士會發放合共2500元的消費券，政府會盡快公布詳情。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為進一步豐富人才庫和吸引更多新資金落戶香港，政府會引入新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人需要將一定金額的資產投放在本地市場，但是不包括物業投資。在通過審批之後，就可以來港居住和發展，計劃的細節稍後公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立法會宣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時候說，勞工及福利局正是更新人才清單，以反映各個不同專業的人手需求情況，預計下個月完成。他又說，為進一步把握市場機遇，政府會引入公司遷拆機制，便利在外地註冊的公司，特別是業務以亞太區為核心的企業，將註冊地遷至香港，善用香港的優良營商條件和專業服務，將會在2023-24年度之內進行諮詢，並且提交有關立法建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表示，會預留大約2億元提升至方便平台的運作，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一站式數碼服務，改善用戶體驗。而為了鼓勵電訊網絡營辦商更積極投資基建，提供更優質的通訊服務，建議電訊網絡營辦商就將來投得的無線電頻譜而需繳付的頻譜使用費將可獲稅務扣除。陳茂波指出， 將預留5亿元，進一步加快企業數碼轉型的步伐，讓數碼港推行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以一對一的配對資助模式協助中小企業應用現成的基礎數碼方案配套。他又說會撥款5000万元加速推動第三代互聯網生態圈的發展，以及將會成立並且領導一個虛擬資產發展專責小組，就行業的可持續和負責任發展向政府提交建議。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會繼續撥款資助發展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培育初創企業，並計劃設立一所微電子研發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針對科研成果轉化和生命健康科技研發兩方面，計劃撥款60亿元，以資助大學和科研機構設立主題研究院，促進橫跨院校、機構和學科的合作，並且會邀請有意設立生命健康科研學院的院校和機構提交建議書。支援初創企業方面，他提到科技園公司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將會增資4亿元，協助更多具潛質的科技初創企業。科技園公司亦都會整合現有企業加速計劃，並且額外投放1亿1000万元，聯同合作夥伴推出共同企業加速計劃，培育高潛力的科技初創企業成為區域或全球企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五日间温暖，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4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67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系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7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蚊，跌1.8。盈富基金20.66跌2仙。汇丰控股60.45升2.85。阿里巴巴93.6跌1.6，恒生中国企业69.5跌5毫，美团141.1升1.3，京东集团185.2跌4.5，中国平安56.3跌1.05仙，快手55.35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34.92，瑞士法郎0.927，加元1.354，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7点，跌355点。港金报17170蚊，系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5美元，卖出183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一个是交友广阔的销售型男周月，一个是外冷内热的销售女王乐嘉。在多次的商业交锋之中，两人从对手变成队友，更从队友变成爱人。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

系礼 Sir， 当差廿几年，结过婚离过婚，我个性咧比较木独嘅，可能因为咁，我婚姻只维持咗五年就冇咗啦。自从遇上木竹店做嘢嘅小玲之后，我生活先多咗啲颜色。我哋好倾嘅朋友嚟噶，不过严格嚟讲系佢讲我听。嗰日小玲问我话借廿万，我谂都冇谂，就决定借俾佢。阿朱 Sir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咧？好冇昧啊！借住廿万俾我，我急住有事。 诶，咩事咁急啊？ 其实就唔系我嘅，有朋友等钱用。咁啱我啲定期咧，就三个月先得，咁又攞唔到，咁可唔可以借住先？方唔方便？ 哦，梗系又系你成日提嗰个洗脚妹啦。 洗脚妹咁难听，佢有名有姓嘅，佢叫小玲。 Sorry， 喂，系啊，你识咗人哋几耐啊？你同人好熟咩？拖手仔未啊？ 咁我哋好倾嘅朋友咯， 咁咪系咯？你自己当差噶，网骗电骗你听得少咩？ 唔会嘅咧，我信佢啊，朱 Sir， 佢唔系咁嘅人嚟噶。 OK， 我提下你啫，一阵转钱俾你。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咦，木竹店招租，佢冇提过嘅，拍个电话问下佢先。 你所打嘅电话已经停止服务，请查清楚再打过嚟啦。 吓，电话都冇埋，发生咩事咧？ Come in， 朱 Sir 你揾我啊？ 喂，你闩门，你最近系咪同人撒屁啊？ 撒屁？唔 觉意得罪咗人啊？ 冇、啊。 嗱，有人直接去大 Sir 嗰度投诉你。 投诉我？ 知唔知咩原因啊？ 我唔知道啊，我估到一个人嘅，但其实嗰个人我真系冇对佢做过啲乜嘢，佢自己小气啫嘛。 得，我信你。嗱，不过大 Sir 嘅意思咧就想你放一个月假，你明啦。 好，我唔会令你难堪嘅。我攞假啦，唔使你难做。 喂，系早两日你话洗脚妹嗰间木竹店接咗，你揾到佢未啊？ 揾唔到，电话又停咗。 啊，阿禮啊，我提咗你噶啦，你又唔信我，嗱，而家人财两失啦，点搞啊？ 得啦得啦，我会搞得掂，下个月我褪翻啲钱俾你。 慢慢啦，又唔急，你方便先啦。嗱，喂，而家横掂有假期，快啲揾个女仔出嚟讲清楚，问清楚，有嘢帮手嘅出声 ，OK？ 第一日嘅假期，我已经觉得好百无聊赖，唉，拉柜桶清理下啲嘢啦。见到小玲用信封入住，俾我嗰个借据。 礼 Sir， 多谢你信我借钱俾我，我会喺年底开始分二十期还俾你。我今次借钱咧，真系因为细佬结婚啊，同埋想执下间屋。只不过我乘机将乡下三间祖屋改为民宿，因为嗰度真系好靓噶。李 Sir， 我知道你工作好忙，不过都要记得要休息，注意身体啊！条颈仲有冇好硬啊？唔知点解，我有啲挂住你啊！真噶，我好想有一日你会陪住我，望住绿油油嘅菜田，然后我泡茶俾你饮，等你。 终于。我孭咗一个尘封十年嘅背囊，同埋带咗我一部单镜反光机嚟到呢度，踏上呢一个我从未踏足嘅地方。原来外边嘅世界真系好多七彩缤纷嘅颜色。嚟到呢个地方叫都江堰，呢条景色真系好特别，好靓。啊，唔好意思，请问有冇新开嘅民宿啊？我冇咩特别要求嘅，其实我对民宿真系冇咩要求，或者有嘅，唯一嘅要求就系我想撞翻小玲。 三月份嘅都江堰，天气仲系有啲冻，不过我就系中意同埋享受呢一种冻，只要双手攞住杯热茶，慢慢咁饮，我。 我就会觉得好暖好舒服的了。如果他在我身边，我一定会挨落他那里，闻着他身上的气味一定会好暖。这个时候他应该在上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过我呢？ 司机唔该，路口落，系啊，我自己会揾嗰个民宿噶啦，吓得，唔该晒，喺呢度落得噶啦，系唔该唔该。我慢慢行，慢慢行，吓，听到啲好听嘅音乐，呢啲系琵琶定古筝咧？嗬？好好听，勾起咗我好多回忆。谂起自己当年结婚、离婚，遇上小玲，唔见咗小玲。谂起佢要我赔1000蚊传单，谂起佢帮我捻脚，谂起佢冲俾我杯冇味嘅深茶，一齐唱 K、饮酒，所有嘅嘢好似琴日发生咁。我顺住嗰啲音乐行过去，喺呢度啦。我直觉觉得呢个就是小玲搞的民宿，因为它叫做18号民宿。唔该，有冇人啊？ 哎，系咪租民宿啊？几位租几多日？ 小玲， 李 Sir， 真系你， 入嚟坐，入嚟坐， 好， 入嚟， 好。好， 唔好意思啊，我唔系有意避开你噶，系因为咧我个手提电话唔知几时咧喺边度唔见咗啊！你张卡片阿杰哥撕烂咗，所以我冇办法揾到你。 紧要啦， 唔住啊，真系对 唔 住。 唔使啊，唔使啊，我而家咪揾到你咯，系咪？ 我翻老家咧饮细佬餐喜酒啊，佢同我提起我哋间祖屋话可以搞民宿。我觉得有得搞啊，嗯、你话呢？ 有有，呢度真系好靓，好舒服。 系啊， 如果喺度度假咧，一定可以好放松。 系啊，你一嚟到咧，你知唔知啊？ 嗯， 你面色都好好多啊。不过咧，唔好介意啊，仲有少少黄啊。 诶、哎，黄唔黄冇所谓，唔使捻脚，唔使捻脚。 你系咪嫌我捻得唔好咧？ 唔系唔系，你讲过噶嘛，你要争到人捻脚噶嘛，咁使乜啫？唔好啦，唔好啦。 其实你知唔知点解啊？ 诶，你话啲客好麻烦，俾少少钱多多要求，我估系咁啩。 呢啲系小意思啫，如果为咗生活又更加唔中意嘅，我都会接受嘅、 哦。 其实咧，有一个更加重要嘅原因嘅。 系咩？系咩？ 系我对手啊！我想留翻嚟玩我最中意嘅琵琶啊！ 吓，琵琶？头先我听到咁好听嘅琵琶就系你弹噶？ 系啊，我弹琵琶。 哇！原来小玲你系音乐大师。哇！我好羡慕你叻，好嘢，好 笑我嗱、啊，我呢一啲咧好求其嘅啫。不过咧，我真系有个心愿啊！我想啊，跟师傅再学好啲，然后有一日咧可以上台表演。 嗯， 嗯，到时李 Sir 你要嚟支持我啊！吓，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哎呀，我讲咁耐，我帮你开间房好冇？对住无敌田园景，好嘛？ 嗯，好好。 每晚1300蚊，你 O 唔 O K？ 冇问题，冇问题。哎，有冇其他杂费？ 诶、 哎，知啊， 乜嘢杂费都冇、啊，我请你住、啊。 请我住咁好、 哎， 多谢先、啊。 我讲下咋？ 唔好意思，我今次真系讲真嘅，我真系多谢你的。 哎呀，唔系李 Sir，、啊、你嚟到呢一度咧，唔单止面色好咗啊，我觉得咧，你心情都好一啲 啊, 啊， 你多笑容咯、啊。我認識你咁耐，我冇見過你笑得咁開心啊！你個樣子好似冇咁惡啊！ 我以前好惡嘅咩？ 係係、啊。 喂，你都係啊，小玲，你靚咗、肥咗、精神咗、啊。 肥咗、啊、都係嘅，呢一度好食好住啊嘛！啊，今晚咧我親自下廚啊，我煮一啲最正宗嘅地道嘅農家菜你食，好嘛？ 嗯，好啊，好啊，好啊！有冇人心煲雞湯？ 誒，人心煲雞唔好飲嘅。 點解啊？ 我根本都唔識煲嘅、 哦， 我買嗰啲即食湯包啫嘛。 好啊，好啊，都好，都好。嚟咗呢度两个星期，我觉得我肥咗，感觉成个人好似轻咗，好奇怪。 我睇得出啊，李 Sir 呢两个星期都好开心，好轻松啊。因为咧，我日头就泡茶俾佢饮，有时我哋又一齐会落田啊，种下菜苗啊咁，我哋都晒黑咗啊。 最开心嘅系夜晚黑咧，我哋一齐睇星星啊！ 小玲啊， 吓， 我睇见你而家咁生活咁开心，我都好安乐。下个礼拜我走噶啦，翻香港啦。 吓，你咁快走？ 快，我请一个月假啦，转眼就要翻去噶啦。 你攞长啲假得唔得啊？ 边有咁多假？唔得啦，翻去好多嘢做，等住我做啊。 不过我真系好想你留低、啊。 下次啊，下次啊，下次我请耐啲，留耐啲。系咧，阿小玲，你会唔会翻香港行啊？咁啊？ 唔翻啦。在香港我得你一个朋友啫嘛，依家你都嚟埋咯，我翻去做咩啫？ 哦，咁又系。小玲 啊，我部车差唔多到噶啦，我走咯吓，你自己小心咯噃。 嗯，我唔送你啦吓、 啊。你小心啲啦。 哦。 有咩事随时揾我啦。 吓、啊，系咪我一揾你，你会即刻出现噶？ 系，走啦吓。啊拜拜。 喂，点解打俾我？ 喂，小玲，我行几步你又打俾我，唔好玩啦！ 唔好拧转头，我有嘢同你讲。 有嘢直接讲咯，大家相隔嗰十步路，你打俾我，你 唔好拧转头。只系你同我讲有需要，随时可以打电话俾你噶嘛。我依家有需要啊，我咪打俾你咯。 咁你有咩需要啊？ 我想你留低啊，得唔得啊？我知道我呢个要求好渺茫，不过我都想试下开声留你，因为如果我唔留你，只要你一踏出村口上嗰部车，我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到你啊！我问你最后一次，可唔可以留低？ 小玲，我喺香港有工作，我都要翻去做嘢，我是一个负责任嘅人嚟噶，你明吗？ 明。我明白，你要对你的工作负责嘛？咁我等你啊，我等你啊，你翻嚟好唔好？你唔使话俾我知你几时翻嚟啊？我只系想你知，我每日都喺18号等你，希望有一日你翻嚟嘅时候，你可以俾一个家我，可以吗？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 好啦，咁今日嘅故事咧就完结咗个古仔啦，下集啦吓，咁啊马书人执笔嘅。 咁究竟会唔会留低，又或者会唔会再翻去呢、這个，就等自己慢慢谂下啦。 冇错啦，好啦，咁样交俾咧就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听日我哋星期四继续有风骚发行，听日都有最爱嘅爱好系列。 好紧张， 点解咁紧张？ 因为我真系每一次都揾好多歌。 系啊，冇错啊。 系啊，我大家都可以话俾我听。究竟有啲咩歌想听啊？有啲咩主题我可以做啊？ 系啊，好啦，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49%，时间够啦，听朝10点再见大家， 拜拜。